你要活生生，就要听花生。你而家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刘耀少。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咁冇带心机啦，啊，俾人 challenge 完之后，系嘛？ 嘅系我哋嘅悟性太低啫， 啲 悟性咁低，我哋蠢，系我哋唔啱， 我哋太 stupid 啦。 所以点解要你？ Sorry. 你写篇文章出嚟，我慢慢翻去研读，我唔识，我就去问人，跟住我去做 study， 我去做 research， 慢慢去理解你嗰啲论述。 你嗰篇嘢， 冇错。你挑唔挑？你好唔好啲啊？感觉上而家， 咁我好好多而家。 我哋錯曬， 咪最緊大家開心啦！即系我哋覺得係嘛？點講咧？而家已經唔係喺個崗位度，你一定要做到啲咩論述，一定要有咩人知道，已唔係嗰樣嘢。咁但係實際上即係點解我都好，即系我都好想人哋知我點解會咁肯定嘅，即係到呢刻，因為老老實實啦，最緊要一樣嘢就口講口賠嘅啫，係嘛？最多我輸餐飯真係冇乜所謂。個問題就係話唔收輸身家嘛，即係我唔會係陶家恆嗰啲同阿李永達開 五十萬， 係啊，即係我唔會開咁嘅盤，我冇買錢落去啊嘛，一餐飯我真係會夾硬買落去嘅，係嘛？咁個問題就係話你個個買曬熱，咁我梗要買冷啦，我跟住你買熱有咩講啫？你明唔明啊？係咪？咁我梗係要買冷啦。 唔係你係咪真係真心交相信？ 真心 过啊！ 因为唔系最简单嘅表达嘅方法，你如果相信泛民全部都系企得好硬，全部都系好人，个机会大啲啊？定还是泛民里边有啲中意搞局嘅，中意藏头露尾嘅，喺啲失惊无神嘅时候，真系咩嘅时候就要出卖你啊？系嘛？咁梗系有鬼嘅。搞机会大过全部都好人嘅机会啦，系嘛？你唔系礼拜三要递信咩？系嘛？咁系咪有个姓汤嘅话表明唔出席话？ 系咯，唔知 咪就系嗰啲咯，点会冇呢啲人 过嚟啊嘛？咁即系过啦，咪即系唔过啦。 又讲嗰样嘢咧，都话即系通唔通过，唔系关乎廿几个，系关乎有冇系嗰四个嘅问题。即系我都讲过， 但系你唔知系边四个。 你嗱，老实讲，我冇兴趣估系边四个。 咁呢四个一定喺呢26个里面啦。 啱、嗯，但系我唔会喺廿个里pick四个出嚟啊。个问题就系话，真系嗱，而家阿爷同你讲数，而家咧我就有四个 offer， 因为我要四票啫嘛。咁但系问题，我觉得咧就有六个人俾我倾嘅。OK， 嗯， 系啦。咁如果我六个都倾，第一个， 喂，我好肯定系26、27个，个个都有人 approach 过啦，除咗长毛， 咁就死啦。好啦，如果我同阿 Donna 讲，你有份投票嘅，我话俾你听嗱 ，Donna， 而家咧我争三票，唔系争四票，因为有一个系应承咗我啦，应承咗我叫嗰个唔知叫咩名，但系姓汤嘅，你嗰票卖俾我、嗯，你第一件事你会做啲咩？ 做咩啊？ 打俾个。其实不是讲价的，你第一件事应该打俾个姓汤嗰个阿爷话，系啦 ，confirm 咗你嗰票系咩？你阿爷嗰边先。如果你 confirm 咗阿汤生嗰票喺佢嗰边，你就会开始觉得 醒目嘅就唔会话俾你听边个啦。即系话嗱，我而家已经有几多几多票噶啦，争你嘅啫， 原 来唔系嘛。 咁你唔信 啊 嘛？ 唔系啊， 就系、是、你唔会信。 一路十问，咁边个？你所谓系，跟住我唔讲得嘅，咁你费事 咁你会唔信啊嘛？咁你会唔信啊嘛？ 喂，如果系咁样咧，嗱，而家汤家华话转，喂，咁佢一定爆出嚟啦，系咪啊？ 就系、是、同你讲阿汤生 yes 咗，你打系同阿汤生 confirm yes， 我嗰日就系会转。咁如果你真係一个想攞着数嘅人，你就会同阿爷讲，如果阿汤生转咗得啦，我都转，因为点解呀？你会问匀晒26个泛民嘅议员，而你买嘅只係要买三票，我唔係要快快脆脆逼咗啲三票嚟做，即係我快快脆脆我俾咗你啲票你，我收咗利益先，因为假设我係一个鍾意利益嘅人嘛。 哇，咁你就真係要諗下呢26个人係咪一啲咁嘅人囉。 唔係，我会问一个问题，就係、是、阿汤生会唔会自己认？ 唔会囉。 咁当然呢刻未开啦，咁但係如果你真係系私底下 问佢，整咗个 think tank 出嚟都系铺，即系政改唔过之后做嘢㗎嘛。 咁可唔可以整？ 佢又 咁呢个台面嘅说话嚟嘅啫。佢可唔可以话俾你听？其实我整咗个方案，我整咗个 think tank 就系负责，就系话政改通过咗之后，泛民点样同政府协调？佢噏嘅啫，而系最起码系咪有一个人，如果我去打 confirm， 即系打决原来我姓莫嘅，系嘛？ 咁我突然间，阿爷话俾我听，佢有眉目啦，系嘛？佢有一个买咗个票翻嚟啦。咁佢话原来姓汤嗰个人个票喺佢嗰边，咁我咪打俾阿姓汤咯 confirm。佢话系啊，莫生，你知啦，呢排市道唔好，我俾人揸咗痛脚乜乜乜，系冇办法啦，我都系觉得通过咗对香港有利益啲嘅，系咪？咁我梗系觉得啊，汤生，原来你转咗态，哦，咁我唔可以执输啦。咁我唔可以执输啦，咁我咪要跟住。 咁呢个就系会，即系一定会咁样，即系有呢个机会发生噶。 咁系咪话俾你听？ 但我哋就算喺呢度讲， 如果有一个人系肯定咗嗰票系会转态嘅时候，其余嗰三个都一定有喺度咧？定还是你觉得嗰三个都系做好学生？阿汤生，你过咗去啦？哎，唔得啊，我企硬啊，我都系唔过。 我觉得会啊，可能系做好学生噶。 真系啊！ 哦， 系啊。 喂，问题唔系话你跌咗落水，你臭咗，我要跟埋你一齐臭噶嘛？有啲人可能佢都唔想臭噶嘛。 系咯，你跌咗落水，我唔救你。 OK， 停 ，OK， 咁我明白啦。所以点解你哋唔会明？ 觉得落咗， 所以点解你哋唔会明？ 屎坑咯，就系 明晒。 佢嗰种捆绑，即系你觉得就系话横掂都有人。 你玩灵和游戏啫嘛，我就系唔同你一齐癫啦。 嗰个唔系灵和游戏，嗰个系钱嚟噶嘛。 咁啊，睇下我究竟我如果我做咗呢样嘢，我跟住美后嗰20-30年。点样过咯？ 咁我咪唔喺香港，我咪走咯。 咁你过，你就算咁 去，牺牲都 系咯，牺牲都好大啫。 我真系好， 即 系 有啲。 喂，你估一亿有好？你估一亿好多钱吗？ 有啲案例咧，就喺香港，有啲人咧就呃咗钱，呃咗好多钱，跟住咧就远走高飞， 因为嗰啲钱好多。 系啦，但系咧，其实咧， 心灵 end up 咧，佢都系要翻嚟香港，佢情愿翻嚟香港。投案坐监，坐完监翻嚟之后又自由喺香港生活，因为佢就中意呢笪地方啊嘛。 咪系咯，你孭住嗰个罪疚感，可能一世噶、哦。 所以证明， 即系同埋你真系 唔系 三个里边咧，你哋两个好人， 争取民主咁耐，你唔系咁样。 我真系一个衰人，因为我讲啲衰嘢得我，即系我会， 即系你会代入到人哋嘅心咯。但我觉得我坚持，我觉得佢哋唔会咯。今次 即系当然系睇人嘛，即系我从头到尾我都觉得系即系大家坦白啲嘅。你唔好问我，即系你俾50万我。 即系有啲系有啲嘢系真系你系钱唔可以买到咯，有几多都。 例如友情啦，例如亲情啦，例如社会嘅公义啦，系咪？ 你而家系讲真定讲假？ 系咯，你好似邀引 咁。唔系咯。 唉，算啦，系嘛？ 即系你，我觉得你行得政治咧，一定系有翻啲底線。 其實啲嘢，我覺得咧，我哋又唔好睇得咁簡單嘅，即係佢未必好似我同阿當娜諗得咁正面，但係都未必好似你諗得咁黑暗嘅。即係每一個人都好多計算，但係都有好多掙扎，係咪先啊？問題而家就係話， 我一定係諗到最黑暗。 即係我哋而家做咁多嘢，點解我哋要寫咁多？又整咩一人一信，又要搞街站？即係我哋其實我哋嘅心底嘅深處，可能同你都一樣，就驚嗰啲人轉態啫嘛。如果我哋諗住啲人唔會轉態，我唔使做咁多嘢啦，我坐喺屋企睇，即係睇電視啦，啱唔啱先？ 咪等咯，等。 問題我哋就係我哋都驚，我哋都驚，但係我哋希望咧就係話去到最後啦，因為我哋做咗好多嘢，希望佢哋自己都要諗清楚，究竟佢做，如果佢真係轉態嘅話咧，呢樣嘢對佢嘅個影響有幾大，對香港人影響有幾大？最後希望佢做一個比較明智嘅決定。而我哋咧，起碼我當然可能同我諗法都接近啲，就係我哋覺得佢呢個明智決定咧，應該就係比較接近，就唔會轉態嗰邊嘅，因為始終咧嗰個利害關係咁大。我觉得即系唔系纯粹一件钱咁简单，因为呢班人其实好，佢哋个个都系即系除咗最冇钱嗰班咧，就最企得最硬嘅啊，最有机会转态嗰啲咧，其实咧所谓啊，嗰啲其实又唔系真系咁穷嘅， 所以变咗嚟我就系啦，即系我识得嗰26-27个咧，根本就即系唔系即系等笔钱开饭或者即系嗰啲人咯，根本佢哋继续落去生活都会无忧嘅， 而佢 点解我要为咗你个1亿？ 咁王成志算系边一种啊？ 佢冇呢个， 佢都冇票， 嗯，系咪先？嗱，讲真啦，如果佢真系有票嘅话咧，佢都要谂一谂。 唔系呢个就可以啦。如果佢有票， 佢都要谂一谂。佢未必即系去到嗰个位，可能佢心里边好鬼想投，佢真系好想要嚿钱。我咪话黄生啊，我话举例有个人， 有人， 但系咧佢去到嗰个位，佢敢唔敢去真系做呢样嘢咧？真系去做一个千古罪人，即系遗臭万年咧。 你 都要真系谂一谂嘅， 等于你跳楼咁上 下。因为佢自己，佢可以唔使见人啫，但系佢屋企佢下一代咧， 咪咯， 好多嘢谂噶嘛。 即系好似 bungee jump 咁咯，话跳定唔跳咧咁。 即系，但系我唔排除有机会系咁。你觉得呢个机会比较大，我觉得机会就相对比较细，系因为即系我哋第一条底线话喺唔同嘅地方咯。 你条底线好鬼高啊，大。咪系我哋好高，你哋好低。 仲有两三日嘅啫，下个礼拜翻嚟咧，即系 下个礼拜翻嚟咧，大家知边个谂嘢啱我啦。咁但系咧，我真系觉得大家向好嘅方面谂系好嘅，亦都即系呢个社会多啲向好方面谂嘅人，佢会 implement 佢自己谂到嘅嘢去做，去实行出嚟系非常之好嘅。但系我相信呢个世界系要有两种人嘅。 啱嘅，即系两种人咧，大家咪沟埋咯。我哋听下你点讲。但系如果我哋唔系咁正面去谂嘅话咧，讲真，我哋冇动力去做而家啲嘢噶啦。 我明，非常明， 系咪先啊？即系已经可以喺屋企，做乜嘢都冇用啦。 系啦，喺屋企睇电视啦。 我就系唔想咁犬儒，我先走出嚟啫嘛。 明白，明白。 唔系你好过瘾噶，真系大佬。我都系又黄雨又酷热天气。 明白。所以咧， 做的都系攞信俾廿几个人。 呢个唯一嘅机会吓、啊，我完全讲一次啦。原来呢件事对于即系啦，即系有啲人 即系唔系钱， 有啲人 唔系净系钱， 有啲人会明。因为 除非真 系我一样咁黑心，因为同我佢同我一样咁黑心，一样咁悲观，一样咁点样都好啦吓。另外一啲人咧就佢都会觉得呢个人系付出嘅代价系比大家谂嘅想象中大，你俾嗰个钱系收买唔到佢呢个代价嘅。 或者咧，佢哋而家咧，其实佢都系好兴噶，成日都话可唔可以搵到一个？我成日听电台咧，其中一个大家都成全有机会系会转态嘅，都成日都话。唉，我仲未揾到个理由，我仲未揾到个人有种讲法俾我听咧，系可以说服到我咧，我应该系投赞成嘅。 嗯， 但佢又好好想听大家意见，有冇人俾到个讲法，俾到个睇法？ 即系如果有个喺我面前咁讲咧，我就觉得呢个人系转紧嘅，即系只不过系边个俾到个理由， 未揾到个理由，佢又好想做呢样嘢噶啦，感觉上就好似系咁，但问题佢可能都要揾，可能佢背后嘅动机就系话，因为我一做咧，我就有旧钱收，可能就话吓、但系咧。摆喺台面嗰样嘢就系佢有一个好好俾佢落到台阶好清晰嘅一个理由。当然你今日就讲咗 话，所以咪就系啲人不知几想八山一转少少。 系咯，即系你有啲嘢转一转，等佢落到台啊。 转少少得啦，公司票杀你啊！ 上边咧而家咧就根据 Raymond 嘅讲法就系佢唔会改变噶啦、 嗯。 但佢就用一种方法就好似同你好似系啊，即系咁嚟玉石俱焚咁嘅形式去逼你，等你去转态、嗯。我就觉得呢个方法未免就有啲硬碰硬，反而。是不妙咯，即系得美啊，反而系唔会发生到。 佢哋始终系立法会议员咯，唔系即系租身啊。 你唔好咁话佢啊，佢俾我哋笑咗好耐噶啦，佢啊。 即系佢哋有头有面，要面对公众嘅人咧，唔系我哋咁。 你话边个冇头冇面话？ 系啦，嗱系啊，你真系小心讲嘢啊！我冇讲啊，我冇讲啊吓。好，转话题，转话题，唉，太沉重啊！呢啲我讲完一次就算数啦。 下辈咪知咯，翻嚟。 系咯，喂，呢排好多人要成立啲咩智库啊，乜乜思路，乜乜思路啊，喂，连阿 Alan Leung 都话要有本土思路啊，吓、啊。啱啱苹果咧就出咗个访问啦，就访问 Alan Leung 啦，就讲佢咧，即系喂，而家即系以后咧，公民党咧都要有本土嘅角度主流。 其实佢哋有毛孟静噶，好本土噶。 其实呢个系一个又可能系一啲闷啲嘅嘢嚟嘅。咁什么叫本土呢即系其实我唔识一个香港人会话本土唔啱噶。即系你香港有资源，应该系帮咗香港人先啦，定抑或帮咗大陆人先？你问100个、1000个都会支持，梗系有资源应该帮咗香港人先啦，系咪？ 教育环保城市规划嗰啲，梗系全部都系以香港人做即系依归噶啦，系嘛？ 咁但系即系呼应翻今日嗰段咁嘅。爆炸性新聞咧，點解佢會話嗰啲人係叫本土派呢就因為佢嘅黨係叫獨立黨，咁所以叫做 鼓吹港獨嘛。 呢個唔係問題，而係話泛民裏面大家之間都會知有一班人係好難 work with 噶嘛，而嗰班人都號稱自己做本土派，即係 trademark 咗嘅。 本土同埋皮本土未必系一样嘢嚟嘅。而家佢呢个讲紧本土系一个， 即系教育啊，环境 系咯，即系以香港人为本位，以香港人为本位。但系当然你讲紧个本土就系咪先啊？即系都有两种嘅，我谂有啲嘢真系想为本地即系香港人 先， 香港人优先。但系有啲就系所谓勇武啦嘛。 咁我想问下阿 Donna， 咁你觉得呢两种本土点样区分呢 我真系唔识喎，我谂 Alan 讲嗰啲就系真系去城市，即系规划嗰个生活嗰啲咯。但系另外嗰啲就系去排外咯，即系总之你所有 mainland 嗰啲人， 嗯、 我哋都唔会 welcome 你。 呢个讲法我都接受啊、 嗯， 即系嗰班 self claim 叫本土嘅人，最紧要佢就系排外啊嘛。即系我相信你问本土派嘅咖喱饭，又或者想问本土派嘅毛姨姨，佢哋都唔会。排外噶嘛， 系嘛？即系当然佢哋唔系左交啦， 嗯，程度嘅问题嘅，我谂我都觉得系， 唔知啊，系嘛？ 熟佢哋， 你都会觉得嗰两位， 即系可能喺本土入边都有个光谱嘅，即系可能系最温和嘅，到最极端嗰啲咪排外排外咯。 嗱、啊，咁我想同大家探讨一样嘢啦，咁嗰条线应该点画咧？即系你好难画一个光谱左与右，咁你始终都有条界分开佢。呢啲本土同我哋本土嗰啲咩唔同啊？ 咩叫做你哋本土啊？ 即系 Alan 嘅本土 ，Alan 嘅本土同林金金嘅本土系，同埋金金大支嘅本土究竟系咩嘢？ 如果你俾我睇嘅话，其实都系睇佢哋。 譬如可能 Alan 就会话，譬如奶粉咁，我就如果系有香港同埋大陆，佢会搵两罐翻嚟咯。但系金金大支就系我系一罐奶粉，我就踢走你咯。 系啦， 即系咁样做啩？ 你有潜质，你有潜质，掂、啊你一定选得赢啊！如果你去选嘅话， 加油 加油， 系啊，我哋帮你去助选。 即系而家香港人好惊嗰种本土咧，就是、第一惊你啲本土好勇武，即系你见阿毛姨姨同埋阿咖喱先生，喂，佢几勇武都唔系，佢几本土都好，佢唔会突然间抽只夹出去尖沙咀同佢碌人啲脚噶。 会有啊。 点 ？唔系嗰次拖住个 keep 喺天星码头度碌嚟碌去咯。 你要知道阿金金大支嗰种唔同噶，佢真系一见到人揸住个 keep， 佢唔单止揸住个 keep， 唔系佢唔单止揸住个 keep 出去游行示威，佢系见到人哋揸住 keep 都会闹 Q 人哋。咁我未见过毛衣闹人，我未见过咖喱先生闹人，系咪？咁我又未见过毛衣同咖喱先生走去上水火车站咯。喂，你咪走私啊！快啲攞开个 keep 嚟验一验，睇下有冇配方粉。跟住又睇下佢有冇益力多金沙，系咪？喂，呢啲本土行为就系、是，即系大家好难觉得好难 work with 嘅，亦都好坦白讲，即系所谓呢啲叫本土行为，系同而家嘅法制系有抵触嘅，系咪？即系所谓叫香港人，其实你而家游客系可以买奶粉噶，系一个数量以外嘅唔得啊嘛。咁而家有啲人就觉得唔得，系嘛？你买都系唔啱噶啦，系嘛？你所谓叫走水货，走水货就唔啱咯。咁走水货乜嘢唔啱啊？走益力多都唔啱咯。咁嘢亦多，你有法规咩？好似冇嘅，你唔需要，系啊，你唔需要带我， 沙都冇啊， 牙膏都冇， 奶粉令 净系 得奶粉啫嘛， 系嘛？咁问题就系话，所谓叫有啲本土派就系 要抢几多？ 你真系问到我， 好似唔知话仲有啲咩好处嗰啲人就买嚟食， 唔系封胸，封胸，封胸，我记得好似系 医癌症啊。 是但 可能有几个讲法嘅，总之就系要饮啦。饮咗未啊？今日饮咗未？ 阿多南唔使饮啦，你仲要多南饮？唔使饮啦，唔使饮。 咁啊系，咁啊系。我冇乜留意呢样嘢，我唔知道你咁留意。你一讲搞到我眼就想睄过去，系咪几好意思？ 我想 离开 呢度，你 吓我眯眼，我乜都唔望。而家我 你一教嘢， 大家 好 系 衰， 系咪？即系喂，你需要知道，即系就算你话你自己点样本土都好，你有好多方法。即系譬如喂，你话管制自由行咁样，咁你当然最理想就香港立法啦，即系 cap 咗佢，即系每日香港可以承受几多个自由行落嚟，又或者系咪？即系你有好多方法嘅，甚至乎有人提倡陆路离境税、入境税咁样。喂，嗰都系一个方法，系一个法制上边一样嘢嚟噶嘛？但系你嗰个方法系唔包括你见到游客就闹佢，你见到走水货嘅人就调佢，唔啱噶，系两件事嚟噶。即系更加上就系话，所谓有啲人界定嗰种走水货就系你带金沙又唔得，你带你即系你带啲益力多又唔得，你带啲牙膏又唔得，你带啲麦皮上去又唔得， 所有资源嘢就唔得。 总之你搞我香港就唔得噶啦。咁好道理上好难讲得过去嘛。即系你就系讲紧两种唔同嘅本土派，就系、是、排外嘅本土派、仇恨族群嘅本土派，同埋一个爱香港嘅本土派。即系我就觉得，即系有一次咧，阿 Raymond Lam 咪上咗嚟嘅，佢话即系我哋嗰日倾开就系话，诶、哎，如果你喺铜锣湾见到有人屙屎咁点啊？即系当然最理想就系你睇一睇 佢。 佢话 佢执咗人哋堆屎帮佢抌咗佢嘛。 如果我真系见到有半个人去够胆做呢一件事嘅，我真系 跪喺度， 我真系跪喺度。我真系太中意呢个人，即系当然嗱，老实讲，即系我自己唔会啦，唔会。 Raymond 啊，佢唔知，我话俾你听，我真系唔会。即系第一，我怕污糟；第二，我怕臭，系咪？我唔知佢之前嗰日会唔会食咗啲唔应该食嘅嘢，觉得好烂，系嘛？佢 solid 啲， 你唔使高研做咁 detail。 系咯，大家食紧饭噶，可能呢个终点。 即系我明白咯， 你明白系嘛？ 你唔需要又俾多个论述我。 我哋开始有 magic 啦，系啦，要呢啲系咪？ 咁我唔会做呢件事噶嘛，即系 当然蛋糕咁一层层， 都话唔齐天条咯， 即系啦，我即系唔得咯。咁但系当即系当然，你话唔系，我爱香港。假设嗰个人唔系饿死，系咪？假设嗰个人系掉垃圾嘅，我可唔可以就系话我提一提佢？喂，嗰边垃圾桶，我先生，你俾抌喺嗰度啦， 就俾人闹啦。 你第一系俾个空先啦，第二就话你唔 好多屎，你口多屎，诶，佢 系 啦，系咪都 口多屎，口多屎，口多屎。 你一系就望一望佢，自己执咗个垃圾掉垃圾桶。嗱呢啲我都常且会做，即系譬如喺巴士咧，久唔久搭白车咧，你咪见到啲人可能留低啲饮品啊、食物袋啊、剩啊嗰啲嘢嘅。嗱呢啲嘢咧，我就够胆执咗佢掉咗佢，因为我起码觉得嗰件事唔系污糟到自己接受唔到啊嘛。咁我就觉得呢啲系我香港表 现。包咗嚿屎俾你啦，蚊 我都好惊你咁问，我都好惊你咁问。 屎喺垃圾袋，你有冇接过去？ 唔会啦，唔会啦，唔会啦。但系嗱，咁啊，话分两头。如果 人通知嘅司机嘅，有方法嘅。 唔系，如果我见到前面嗰人拖狗，只狗赖咗督五五喺度，我够唔够胆铲咗佢抌咗佢咧？我又话俾你听，我够胆喎。因为我曾经学时都系养过狗嘅，即系我对嗰啲嘢。 即系你歧视人啦、啊，而家 系咯，歧视人 可能系，可能系因为人啊可以传染到好多疾病啊嘛。 狗都可能个狗可能寻日食错咗嘢，屙 烂屎可能。 啲狗肠胃成日都唔好、 即系苏花我见到咁多人养狗咧，执屎都好少传染到啲咩病菌嘅。 你以为呢 可能系都唔定啊，我唔知啊。 但系因为你唔知 道，即系有啲拖拉时我系多啲嘅，有啲我系少啲嘅。咁你话喂，即系我觉得，如果真系你话要什么政党嘅，或者大家要有本土思路嘅，我觉得个本土思路就应该喺爱香港嗰出发咯。即系你唔系应该成日区别或者区分，你同喺深圳河过嚟以外嘅人有咩分别系嘛？你要点样排斥佢？而系你话俾我听，你点样爱呢个香港咯？即系譬如蔡佳佳嘅，喂，我中意系喺屋企煮多啲饭嘅，又或者边个，喂，譬如有人我中意搭少啲公共交通工具，我中意踩多啲单车嘅，又或者唔系，我真系要组织一队叫清洁斗擦队喺铜锣湾度周围叫啲人抌垃圾落垃圾桶，又或者去主动咁去执垃圾嘅，喂，我觉得呢啲系爱香港，即系我觉得呢啲系真本土，假本土就成日话俾你听咧，你同我有啲咩唔同，你同我唔同咧，冲你系嘛？例如学联如果唔冲嘅话，我哋要冲学联。啊，好兴啊呢啲。 民阵啊，你 讲紧呢个。民阵 ，sorry 吓、啊。如果民阵唔冲嘅话，我哋要冲民阵吓。呢句似啲系嘛？呢啲咁嘅 Facebook page 真系食屎啦，真系。 呢啲唔得，我完全唔接受。 你对于我嚟讲，嗰啲系完全系一个选举 campaign。 嗯。 即系你话俾我听，我同你有咩唔同？喺乜嘢时候需要知道我同你有咩唔同咧？当有一个选民要拣投票俾我同投票俾你嘅时候，咁你咪话俾个选民听，我同你有咩唔同咯？即系对于我嚟讲，即系我其实唔系话真系咁哇，觉得嗰啲系 evil， 就当然系狗屎啦。咁但系问题就系话，嗰个系一个选举 campaign， 你而家搞呢啲嘢做咩啫？个问题就系你四年来五年嚟不断咁搞啲选举 campaign， 香港就系识得分就系话，佢系大陆猪，我就系香港人；一系就你系香港猪，我又叫香港人；你系叫本土，我叫泛民。咁边个爱香港冇爱香港噶？咁如果真係即係我觉得真係鍾意本土论述嘅，係咪爱香港我做先呢？咪自己執下垃圾囉，叫你身边嘅人係咪减少啲碳排放，开少啲冷气呀、啊、即係虽然我都唔得啦係咪咁但係你同时间好多嘢做嘅係咪唔需要咁区隔，我同你有咩分别嘅，除咗嗰个喺度选举 campaign， 係咪咁但係如果你进行緊啲选举 campaign， 你又自己唔认嘅话，咁你係咩呀？你係狗贼囉，你係低 Q 能囉，你係白痴仔囉，係咪嗰啲咩五毛谷啊，睇都唔睇啦，系嘛？好啊，今集嘅时间系咁多，下个礼拜揭盅啊！我话俾你听，睇下我啱啊，人哋啱啊，我话谂嘢话咁一路谂到最。 希望你错啦， 希望我错啦。 我有一个呼吁先。 好。 嚟人咧唔知发生咩事啦吓，如果大家有啲咩俾人哋拘捕咧，唔该你打6693531969。 6693531969。 呢个系一个叫民权监察 。 民权监察嘅组织。 最紧要讲低咩啊？ 讲得你嘅姓名啦、身份证啦，同埋最紧要你去咗俾人拉咗去边一间警吓差馆。 嗯 ，OK， 一定知嘅，冇得唔知。 同埋咧，你喺 Facebook 揾下呢个民权观察咧，佢哋有呢个十个 tips， 即系你俾人拉咗之后咧，有 俾人周咗之后 个要注意嘅 tips 嘅，咁最好咧花少少时间睇咗佢啦。 嗯， 同埋记得个电话。 好。 我代全香港人多谢你哋，真系 六六九三五三一九。 好，我要多谢啲咁乐观嘅人，亦都多谢啲悲观嘅人，大家警惕，互相警惕吓。下礼拜嘅时候就揭盅啦， 希望有好消息。唔好太悲观啊 ，Raymond。 咪系。 系，其实我老 实讲，香港靠我哋噶啦。 就算唔过，我都唔觉得系咩好消息，只系一个冇咁坏嘅消息。 系，冇错。 政治正确， 即系你过与唔过。结果都是可能是 未完啊好啊下礼拜再见拜拜 拜拜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哋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何俊仁，多谢大家。